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14集。 朱韵回门口开灯，一打开倒好，屋里的灯光也跟外面一样，荷花图顶上一排暗沉沉的红灯笼。朱韵心里狂汗，这屋一点也不像干好事的地方。李寻洗了把脸出来，从地上捞起自己的包，一个黑色的双肩包。朱韵从棱角判断，里面装的一定是笔记本电脑。果然，李寻下一秒就掏出了电脑，电脑一拿出来，包立马就瘪了。他把电脑放到桌上，没有开机，先掏出烟来抽。朱韵也不知道该说点啥，为避免尴尬，也进了洗手间，磨磨蹭蹭整理半天出来，正好看见李寻扔在地上的包，顺手捡起来。就在他将包拿起的一瞬间，从包里掉出一个东西，准确说应该是一片东西。他扣在地上，待朱韵翻过看清那是什么的时候，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般。那是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照片，一只金毛状元在台上演讲，拽得没天没地。朱韵早就忘了这一茬，忘得一干二净。他在数年前将照片封印在钱家的最深处，就算钱家被人顺走了，他也没有想起来。照片有明显的污渍和折痕，应该是他怕存不住，所以直接塑封起来了。他拿到照片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不，应该问他为什么塑封这张照片，或者他为什么会随身带着他。要问的问题太多了，反而无从开口。早知道就躲在洗手间不出来了。朱韵心想，还有什么比现在更尴尬的？朱韵回头，看见李寻靠在桌边抽烟。他跟他不同，他永远都不会感觉到尴尬。某一刻，他忽然感觉，他们之间像是在进行一场极其幼稚的游戏，无聊透顶，可他们却玩得无比认真。朱韵明知故问， 照片怎么会在你那？ 李寻低声道， 我的东西在我这儿有问题吗？ 怎么就是你的东西了？ 不然是你的？ 就是我的。朱韵看着他的眼神接不上话。李寻这支烟抽得很快，他掐灭在烟灰缸里。 走吧，吃饭了。 董思阳将点菜大权下放给张放，朱韵跟李寻到包房的时候，张放刚好在最后几道菜上犹豫，抬头问他们， 你们俩有想吃的菜吗？ 李寻摇头，朱韵说， 点甜食了吗？我要吃甜的。 张放嫌弃地说， 你也不怕胖？ 你问我要吃什么的？ 他凑过去看菜单， 奶油蜂窝梅，我要这个。 多大的人了还爱吃奶油？ 李寻落座，董思阳斜眼看他一眼，他并没在意。菜肴很快上来，董思阳进行了一番可有可无的开场词，大家狂吃起来。董思阳叫了不少酒，朱韵说自己酒量差，董思阳揶揄道， 你女人混公司不会喝酒，那跟哑巴当歌手有什么区别？ 朱韵使劲把他递来的酒往回推，咬牙道， 咱们俩对公司的理解不一样。 可惜他那点力气杯水车薪，哪够跟董思阳较劲的，很快就被董思阳灌了几杯。赵腾在旁边看着，啧啧摇头，对身旁的李寻说道， 以前我们董总酒桌上就好斗张放，现在有新宠了，你不去解救一下？ 李寻沉默不语。其实董思阳给朱韵倒的是淡啤，杯数多度数小，喝了一瓶唯一带来的影响就是让朱韵骂人更有劲了。哦， 还有脸色。酒精熏出了红晕，让他眼波流转，不自觉地显出几分女人的媚态来。董思阳手下有谱，而且属于越喝越稳当的那种人。他给朱韵倒酒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说： 来，你喝这个，我喝这个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怎么样？ 朱韵白他一眼： 哎呦，敢翻白眼了，给你厉害的。 董思阳两指夹烟，指着自己的杯子，故意激他： 我这酒度数将近你的30倍，这都不敢喝。 朱韵端起杯子一饮而尽。董思阳带头鼓掌，员工们跟着一起稀里哗啦。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好处，热闹自由，当然他也有自己的难处，比如发展和规划。利弊两端此消彼长，当难处被削弱，那热闹和自由就被无限放大了。酒过三巡，董思阳兴致高昂，看着一屋子员工，神色感慨。张放凑过来给他敬酒，董思阳一饮而尽后说道： 第三年了。 张放也感触道： 是啊。 这是你第一次创业？ 董思阳嗤笑。张放说： 别逗了，我们董总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你还没毕业呢。 狗屁的叱咤风云。 他自己给自己倒杯酒，又是一口闷，转头冲朱韵说： 我这人出身不好，就是半个要饭的，被一家机械厂的老师傅带大。我师傅曾经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，那才真的叫叱咤风云。但时代变化得太快了，工厂一家接一家的倒，以前那套拼蛮力好勇斗狠做生意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。 你怎么选了互联网行业？ 也没怎么选，说来也不怕你们笑话。 董思阳看着朱韵轻笑道： 我前年出狱，以前厂子里那些兄弟都转行了，我不知道该干什么。那段时间我在外面瞎转，有次天热，我在路上汗流浃背，结果刚好路过了一家 IT 公司门口。公司一楼的自动门打开，冷风隔着10米远吹了过来，嘿，那给我爽的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同样都在一条街上，怎么环境的差距会这么大？ 董思阳冷笑道： 我想在门口吹会儿风，结果被保安赶走了。你要问我为什么要搞互联网创业，我告诉你，老子就他妈想吹空调。 董思阳聊了一会儿就换人斗了，开始折磨张放和赵腾。朱韵凑到李寻身边，满身酒气： 你怎么不喝酒？ 他有点醉了，掌握不清距离，以为正常说话，其实离得很近很近。一双眼睛因为喝酒变得异常亮，像秋水洗过的刀光。李寻凝视几许，拨开他往外走。朱韵反应慢了一步，回神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。包房是套间，屏风隔着各种娱乐设施，张放喝多抱着麦克狂唱起来。朱韵倒在沙发里迷迷糊糊睡了一觉，醒来的时候董思阳四人已经打起了麻将。朱韵挠了挠头发问他们： 李寻呢？ 本来是回屋加班，被我和张放赶去泡温泉了。 赵腾回头看朱韵： 你也去吧。 这么晚了？ 赵腾笑着说： 晚上好啊，晚上人少啊。 董思阳叼着烟一边码牌一边说： 到门口叫服务员说你要泡温泉，他们会带你过去，泳衣你直接在那儿挑就行了。 朱韵脑子转得慢，傻傻的到门口叫服务员： 我要泡温泉。 服务员带他穿街过巷来到换衣间： 女士这边请，请问您有泳衣吗？ 朱韵摇头，服务员带他去选泳衣： 您可以自行挑选，都是新款， 泳衣的钱会结在您的房卡中。 泳衣各式各样，朱韵看迷了眼，她本来就有点晕，加上泳衣花花绿绿，根本无从下手。服务员给她推荐道， 您喜欢三点式吗？您的身材好，穿起来一定很性感。 朱韵点头，人家说什么是什么。服务员拿了那套三点式给朱韵，她低头看了半天，低声说， 我不要这件。 服务员疑惑地看着她，朱韵指着一件挂着的泳衣， 那件，给我那件有裙子的。 从更衣室出来，服务员递给朱韵一条长毛巾。温泉区分两部分，室内和室外。朱韵在室内区看了一圈，没有李寻的身影，她往室外走，越走越冷，外面天已经黑透了。朱韵小心推开玻璃门，一股寒风吹得她皮肤一紧。她把毛巾搂得更严实了，但手巾只包得住她上半身，她一双雪白的长腿裸露在外，微微站立。她低头看路，路上铺着鹅卵石，沾了雪有些打滑。这里没有路灯，只有每座温泉汤池里有灯光，照的水汽也变成了幽深的浅绿色，碧波摇晃，不时露出未经修剪的黑色枝丫，水珠落地的声音柔和清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